山桥中，席卷烟云雪国耻，眼瞧着手刃敌寇消民冤，我有幸从了君王旨，断送大宋好江山，我怎忍做是敌人侵国土，我怎忍黎民百姓受摧残，我怎忍山河破碎成半壁，我怎忍亲生北国受熬煎，我有心不从君王旨，不忠之臣罪名传，岳元帅谷内如焚，踌躇辗转，哈，那牛皋大吼一声，打了言，大哥，狡猾的敌人是诡计，兵败秋河，祸先包藏在里边，眼见得那金贼日夜排兵布阵，分明是缓兵之计，想在秦江南十年来曾谈何意，多少次哪次不是割土让地赔偿金钱，依我看朝廷旨意不要转，乘胜破阵莫迟延，生擒孤诛回朝就职，有什么罪名我牛皋担，元帅说休得胡言，可可放肆，待本帅休本相臣啊，御驾前逼我军情奏明圣上，如若是龙颜见怒，我立血金阶也心甘，来日交锋攻敌阵，杀他个片甲不留，一鼓而下不倒鬼贼朝我是不还，元帅传令到凤凰山上把敌阵关，但则见旗幡高展，遮星斗，刀枪林立盖地边，只听得接鼓鸣响，山川动，虎家声震海水泛，一阵阵那狂沙滚滚，征尘飞卷一团团，黑雾浓浓杀气满，正中央桅杆一杆冲霄看，一个雕狗挂上边，有元番将上边站，手摆红旗，他是全阵指挥官，旗摆出长蛇阵，改为那双龙阵，三才四班，五行六合，七星八卦，九宫连环，玉元帅看到此处微微笑，心中暗暗 战马凶悍，任凭你再凶再险，上南浦何惧你舍下胡雪龙堂，白瓷阵就应如班门弄斧，我岳飞身经百战，陆涛三略藏胸间，要破此阵有何难？这时节金乌西坠，天黑暗，忽觉得一阵金风吹面寒，随风刮过来那一股香烟味，哈，这其中有诈，阿汉藏剑，渺茫茫敌阵左侧松林内，人影遥遥甚平安，星星火光引火线，火光闪出冒青烟，元帅想探马藏宝，铁斧团火炮运进了翻营内，莫非说就是此物在里边？心生一计，有有有，叫牛皋御史团，你二人是带领500短刀手，急速潜入松林间，出其不备，把他破坏。事成后，你一晃白旗，本帅与诸将就冲下山，元帅又传二道令，令人马连夜撤上凤凰山，旗幡营寨全不动，宣扬打鼓灯火栓，虚张声势把敌又解摔心宽，把敌歼兵贵神苏人讨营，全营队伍无声无息就离开营盘，刚刚撤进到山上，更敲五鼓两两天，猛听得一声巨响，天地动，松林内嗖嗖嗖飞出千百大火团，刷刷刷疾放走鱼一个样，扑扑扑纷纷落到宋营前，金乌珠见宋营火起，哈哈大笑，孤家不费吹灰之力，他全军覆灭化灰烟，金贼正然心高兴，当当当见一个报事反兵跪倒在他面前报，宋营暗派兵将把铁浮陀破坏推入河里边，金乌珠哎呀一声气死我，众番将惊慌失措就乱成了一团，这时节失权白旗晃几晃，岳元帅大喊一声冲下山，卓岳云有张宪王恒后张宝前，双锤双枪两条棍掐死那蛟龙出水上下翻，群雄闯进金龙阵，杀得金兵心胆寒，猛拿剑雕斗上的红旗左右一摆，啊，改换阵势把群雄围困正中间，东面有无数的番兵乘里马，西边是许多花车把路拦，南面有层层叠叠攻克点，北面是密密麻麻到五边，元帅一见不怠慢，抽弓搭箭对准了红旗用箭穿，只听吃砰一声响，红旗落地，敌阵大乱，宋将齐杀到未央，金乌珠 南北逃向黄河岸，元帅紧追在后边，大将范努哪里走，兀助回头，大裂魂飞叫苍天，哎呀，后面追兵临且近，前有黄河把路拦，金贼刚要拨马走，穿李全相像条银蛇奔面前，禁不住锁进藏头山底山，扑的声枪挑肩头血肉翻，眼看敌人要走虎，忽有那一骑快马追上前，高举金牌大声喊，月旁举火速进京，不许单言，一霎时连接金牌十二面，岳元帅慨然长叹心黯然，眼瞅瞅遭擒的兀助逃命去，英雄心中似火焰，十年之中废于一旦，功败垂成难满狂澜，望断那黄河怒涛滚滚水，千里辽阔这破碎河山，英雄他引吭刚滚怒发冲冠，臣子恨何时灭家长去，踏破河南山去，壮志饥寒苦落肉，笑谈破英雄不屈，待从头收拾旧山河，钦差催回马，英雄他万转千回，默默无言，月旁举壮志未酬，风破天遭残害，莫须有罪名，千古奇冤，民族英雄，爱国诗篇直 刚才我们欣赏的呢，这是小兰云先生啊演唱的一段京韵大鼓《满江红》。下边呢，我们再来欣赏一个小插曲儿，邀请上的呢是天津的举艺名家张伯阳先生，他将为我们演唱一段《赞雪》。

出来一处庄园，气派别何处到此？杨叔把遭难的经过述说一番，姑娘闻听忙让他进院，花厅内一妇人正在清抚琴弦。妈，来个人，他叫杨生，是琼州人士，昨夜里船翻落海，漂浮到此间。 你的祖母身体可好？杨生说，老太太年迈，步履艰难。石姑问，你的父母有多大年岁？杨生他打量着石姑母，满心疑团，您是何方的姑母？我怎么未曾见？石姑说，音讯隔绝，已有多 天远三 僧回答说受事，我送你一路风帆赴海南。杨僧闻听竟有喜，可是他难说分别，踌躇不安。师姑说你的心思我早已知道，回去后我送粉蝶配姻缘一句话。杨生粉蝶心中喜，双双跪倒在堂前。师姑说见到了祖母替我问候，禀告他我在仙山度日乐晚年。第二天沙滩送别难割舍，哭坏了粉蝶，师姑她也泪连连。这杨生漂洋过海数十日，进家门正是粉蝶在眼前。这就是《聊斋志异》故事一段。 刚才我们欣赏的呢，这是梅花大鼓名家吉薇老师演唱的一段《聊斋志异》中的故事《粉蝶》。下边呢，我们再来欣赏一个小插曲儿。刚才上一时段呀，我们欣赏了张伯洋先生演唱的插曲儿《赞雪》。下边呢，我们再请上另一位单弦名家张建平先生，为我们带来一段插曲儿《雪景》。 短短竹篱恰似那玉容艳丽，娇滴滴梅花独占。老龙之乱纷飞，寒雀归来带粉啼。却原来当年不由老就知进草堂吃茶便罢寒。寒问许赏梅花，不饮三杯酌一 见那童儿报到，雪住风细带醉归来打天江外又像那前面的村庄米酒旗。 好了，听众朋友，一段京韵，一段梅花，两个小插曲，而我们今天开心茶馆下午时段的节目呢，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。大鹏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和您一起啊，继续分享曲艺名家们的精彩唱段。接下来的时间里，北京文艺广播还将继续为您送上精彩的节目，也欢迎您锁定我们的调频 87.6 兆赫。 你有很多希望，你希望大堡礁不会消失，你希望北极熊的家能够永远存在，你希望鲨鱼可以在海洋里畅游，而不是成为人们餐桌上的食物，你希望天能够是蓝色的，晚上可以看到漫天繁星，你希望空气是新鲜的，可以闻得到青草香，你希望地球家园能够越来越美，可是你的行动才是地球的希望。环保，知行合一。